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第一味本草啊，讲到桂枝。那么《伤寒杂病论》里面的桂枝，我上次有讲到这个药品切割部位的问题。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啊，如果要配桂枝汤这一类的方剂的时候，我们在药局通常写药单写桂枝的话，药局该包给我们的是那个它的树枝的细尖尖，也就是所谓的桂枝尖。那这样子的话，它的药气是稍微淡一点点的，所以在用的时候呢，你要开多一点也没有关系，甚至比如说桂枝汤，如果我们煮一碗的量，我们台湾习惯就比如说张仲景的那个剂量换算过来，可能一碗的量是开3000，那你如果开到5000、6000大概都是可以的，因为浓一点点药性会比较像汉代的桂枝。当然你要直接开便宜肉桂也是可以，像矫健中汤里面，如果你一帖药要开这个重量的桂枝，你直接跟药局讲说给我便宜肉桂，药性可能会比较接近。那么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有一些时候桂枝加重量啊，是要它掉的那个药性其实比较像今天的肉桂。那今天的好肉桂是非常就相当的贵。那我平常是这样，比如说我上次有讲一个方剂，当然同学不一定日常中会用到啊，就是有一个方剂叫做桂枝加桂汤。这个桂枝汤里面把桂枝从张仲景的3两加到5两，那这个是治疗说一个人虚了以后啊，他的心阳不能够镇住他的肾水，于是这个人会有一个身体感，是觉得他的肚子里面啊好像有什么东西，一坨东西，一坨气一样的东西从小腹这样往上面窜。那这个气往上面窜的症状我们称之为奔豚啊，就是跑小卒啊，上次有讲到一下。那感觉到这个奔豚气往上窜的时候，张仲景的方剂是用桂枝加桂，就是把肉桂加把桂枝的量从3两加到5两，就是汉代的书里面的5两。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要开这种治奔豚的桂枝加桂汤的话，其实常常就是一次份的汤药里面啊，就是加好一点的肉桂，加个1.5钱左右，效果就差不多了。同学懂得那个意思吗？就是顶好的肉桂，它的浓度就足以往下压了。那也因此呢，这个地方的不确定性，比如说有一帖方剂啊，我们今天叫做八味丸，或者是八味肾气丸，或者称之为桂附地黄丸的东西。那这个八味地黄丸这个方子里面，张仲景原来的书里面是写加桂枝，可是现在的做药的工厂也几乎都是用肉桂了。所以就是大概了解一下我们的中药材啊的使用部位的微微的差距，可能会造成它的就是古代跟今天的方剂的药味名称不是很一样。那有这种药味名称不是很一样的部分呢，还有一个药就是这个枳实啊。中国人不是说好像有一个成语故事是说橘子过了淮河就变枳，对不对？就是那个橘子会长得比较小颗，然后肉比较少。那枳实这味药呢，如果是张仲景写枳实的这个东西的话，今天我们写药单就写枳壳就可以了。因为枳实是这样，它的嫩果子，我们台湾人叫做甜芽的东西，它里面是果肉的部分非常少的，所以它晒干了以后它是扎扎实实的一个切片，那这个是今天的枳实。可是它长熟了之后果肉的部分就多了，那晒干了切片以后中间是空空的，那就是今天的枳壳。可是张仲景要开的话，开张仲景方的话，他写枳实的你就开枳壳就可以，因为张仲景那个时代似乎是没有流行用这种陈芽这种 嫩果子，并没有。那反而是今天如果张仲景说枳实的，你就老老实实的就以为照字面开了这个嫩的这个东西的话，那这种嫩的哦，反而往下冲的力道太强，就是你真的照仲景的剂量开了这个枳实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变成那个人气一直往下掉，那用久了之后有可能会造成水泄或者是脱肛的现象。 就是因为它往下面打的力道太强了一点，所以这个是古方跟今方啊，我们有一些药味上面要做微微的调节的。那至于我说桂枝汤里面的桂枝是把心阳把它补强了，然后桂枝本身又是有驱风的效果，所以从动脉管推出去的。当然我常常说脉管这个字，因为桂枝的药性也可以说走在血管，也可以说走在正经的这个经脉上，所以到底是能量的经脉还是肉体有形的血管，我觉得都有，所以我就姑且称之为脉管这样子啊。那么芍药呢，跟桂枝形成的相对呢，像我直接用西医的药理来说芍药，同学说不定反而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如果我们用了芍药这味药啊，基本上身体里面所有的比较大一点的管状的部位都会松开来，或者再说的更龟毛一点的话，就是用了芍药以后啊，构成我们肠胃道的那个平滑肌会松开来。那肠胃道的平滑肌松开来的时候，第一个你肚子绞痛就会不痛了，对不对？可是在古方的世界也说芍药是个活血药，那为什么松开来的药性会是活血的呢？因为它让你的这个肠胃道的平滑肌松开来以后，你那些最大根的静脉也会开开，那最大根的静脉开开的时候，这些中间轴身体的静脉开开了之后，它就会从末梢的血管把水拉回来，你知道，就这边打开了，那边就水被吸上来了，好像是这种抽水的这种原理。所以说一旦用了芍药，静脉管的血都会被往里面拉，所以呢中国人到后代的方剂会说芍药是养肝血的。你想想看，因为肝藏血，对不对？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希望肝里面血多一点，肝比较舒服，那如果你用了芍药，这个血都往中间轴拉了，是不是这边血就比较多了？那所以呢，因为芍药的这种好像又有养血的效果，然后但是它本身往里面拉的时候又有通血的效果，那非常彰显它这个药性的方子呢，张仲景的书里面有一个方，像这种左左右右的方我都带过一下，同学日后听笔记要记就日后听录音要记就记，不记就忘了也没有关系啊。就有一个方叫做芍药甘草汤。那芍药甘草结构第一个用处是，当你的肚子在绞痛的时候用芍药甘草就会松开不痛。然后呢，芍药甘草还常常再加一味药，加这个补阳的药，加附子，让它药性再暖一点。芍药甘草附子汤，这个让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的体质都偏寒，所以加了附子用起来会比较舒服。所以月经的时候肚子如果下腹绞痛，你就开一点芍药甘草附子汤。如果你是寒性的体质的话，通常感觉会相当的不错。那这个芍药甘草附子结构呢，在后代又叫做去胀结构，有一个汤叫做去胀汤，用了这个结构。什么叫去胀结构呢？就是有一些老人家，我要说有一些啊，就是不是每一个，就是有一些老人家他走路的时候会觉得脚疼，而且他那个疼法啊，是大腿不疼，过了膝盖越往下越疼，到了脚踝脚背这个地方最疼。那这一种的疼痛的画面感，就上面没有那么疼，越下面越不舒服，到了这里最疼。那这个通常是他的静脉哦，没有办法把血拉上来，就是慢性的，仿佛是淤血一样那种东西沉积在脚这一带，所以这一种的脚疼。但张仲景的原书《芍药甘草结构》是治疗什么？治疗小腿抽筋的了。那意思大家同学能够明白，对不对？可是这种小腿抽筋，急性的，你用芍药甘草结构是可以立刻的把小腿抽筋松开来。但是如果是慢性的抽筋，你就要往两个方向想。所以我现在又等于岔题叫抽筋了啊。那这个就是不断的有点可以岔就岔，我现在方剂学乱塞啊。那这个那治疗抽筋的话，首先如果你是睡着了会抽筋的话，那这个睡着了抽筋是在五脏那个版图，是所谓的就是肝血不足的抽筋，就是阴虚抽筋。那肝血不足的抽筋，你只要在睡前啊，稍微吃一点点，你要用芍药甘草汤也可以，不然有一个食方也不错用，叫做加味逍遥散，有听过吗？不用写黑板吧。那加味逍遥散就是有一点润肝养肝血的，微微的， 但是就这么微微的，你科学中药只要吃差不多2公克左右，也不要多，通常睡着抽筋的那个状况就可以得到改善。那但是还有一种人有另外一种抽筋，不是睡着的时候抽，是游泳的时候抽，有没有这种的？那游泳的时候抽筋呢，那代表你的筋里面本来就有湿，所以它一遇到湿的东西就难受。那这个时候呢，张仲景的方里面有一个薏苡附子散，薏苡就是薏仁啊，薏苡附子散用泡附子跟薏仁打成粉，然后吞粉末。那这个薏苡附子散它原来的主治呢，是治可能是我们今天说的风湿型心脏病。我说可能是的意思，因为张仲景用药是用症状来开的，不是用西医的病名来开的。那这个薏苡附子散在后面的胸痹篇里面的一个方，他说这个人有的时候会心绞痛，而他的那个心绞痛就是偶尔觉得胸口会紧一下，但是又不是随时随地都在发，偶尔会胸口绞紧一下，这种偶尔绞紧一下的心绞痛，他张仲景的用药的方法是认为说这个心脏这一块可能是有湿气郁在那边，所以呢就用薏苡附子散治这个偶尔抽下的心绞痛。但是这个血管这种脉络里面有湿气让它绞一下，那跟游泳抽筋不是同件事吗？对不对？所以如果是游泳的时候的抽筋就用薏苡附子散，就不是用芍药甘草汤了。那所以芍药甘草附子汤我说治疗这个脚啊，觉得哎呀动一下，哎呀脚踝啊脚背特别难受，上面好一点，这种老人家的这种脚腿不好，那这个方很好用。而且这个方的结构里面也还可以再外挂一点点东西，比如说活血的乳香末药可以挂一点点啊。就是我现在讲外挂的原则，就如果张仲景讲这个什么这个三两这个一两这个几两那么多的话，你外挂的药反正永远比那个方剂里面最小量的方还小一点就对了，就是不要多，多了就把那个方搞歪掉了。好，所以外挂的药就是开其他的药的差不多的剂量的最小的用量，最小的用药的一半以下就没关系。那这个芍药甘草附子汤加乳香末药的结构，当然也有的医家认为说这个时候呢如果用赤芍药不用白芍药的话，这更加可以有活血的效果，可是赤芍药有活血的效果却没有往里面比较没有往里面拉的效果，所以不然就赤芍各半好了。那这个赤芍各半这样子开，哎，这样的结构赤芍白芍各半，然后这样子的结构治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这是偶尔发生的故事情节，我妈妈发生过一次，她有一次在冰箱冷冻库拿一只冰冻的拳击，然后不小心手滑砸到脚背上砸伤了，然后她这个地方的那个砸伤的就用这个东西把淤血拉上来散掉。那当然我们江湖上也有一说，说这样子把血往上拉的药对不对，用在那个静脉曲张是不是也可以呢？哎，对不对？你知道有些人他年纪大了，这个静脉这个地方就好像这边一根一根那个绿绿蓝蓝绿绿的血管都好清楚的凸出来。那我这样说好了，你可以用这个结构啊，不要太大量，稍微喝一个礼拜，然后你看这一个礼拜有没有血管开始退掉。那有的话就代表你用对了，没有的话反正也喝不伤人，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喝了之后退了之后发现啊不喝了，它又回来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这代表就是说那个静脉曲张是因为你的肌肉里面有湿气。那要抽肌肉里面湿气呢，比较好用的药物是用食疗，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菜市场买的那个黄豆芽。那黄豆芽烫熟了，那每天呢就午饭用半斤黄豆芽煮熟了以后拌沙拉吃，这样子可以去肉里面的湿气。就是这样的食疗比起你主药要可能效果还好一点点这样子。当然你不想吃那么多，把它煮到药里面也是可以的。 老师，那个黄豆芽是那个豆子硬硬的那一种，不是一般的豆芽菜， 就豆芽一般炒菜的豆芽， 有黄豆的， 有黄豆的豆芽，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讲一讲芍药在这个事情上大概的药性啊。所以大家想到芍药就想到他把静脉的血拉回来，然后顺便可以做的事情，这样这样这样可能都会有一点关系。那另外呢，在无形的能量的世界来说芍药的话，那芍药就会有一种好像啊，在张仲景的比如说有桂枝有芍药的这个汤剂结构里面，你会很明显的看到 芍药会把这整个药物的作用场域往内收，而桂枝会 往外推。所以桂枝汤有一个加减方，叫做桂枝去芍药汤，或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同学笔记就写桂枝汤去芍，或者是去芍再加附，这两个汤都可以。因为如果它比较你的体质是比较冷的，会有怕冷的感觉的时候，加点附子也比较好啊。当然加了附子，你那个药汤就要炖久一点了。那这个书里面讲到桂枝去芍药汤是治什么呢？是治本来是一个桂枝汤症，可是这个人可能喝了冷东西或怎么样，把这个桂枝汤症给冲的陷进来了，这我们叫内陷，就是本来应该在表面打的这个感冒跟正气的争斗被陷到中间来了。那有一点轻微的内陷的时候啊，那这个人桂枝去芍药汤的主治是桂枝汤症里面再加一个胸口闷，那这个胸口闷就代表这个病邪已经陷进来了，于是你就要拿掉芍药，解除桂枝汤的封印，让这个桂可以把这个疾病场域推回去。所以这时候就出现桂枝去芍药汤，如果还怕冷的话，就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那这个结构同学应该可以了解吧，思考上不会太复杂。那这个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或者桂枝去芍药汤的主治会对到哪一类的人的体质呢？就是有一些人心脏不是很好哦，他遇到天气冷的时候容易胸口发闷的，就是天气冷容易胸口发闷的人，那很适合的就是这个桂枝汤去芍结构，那这也是很安全的，就是也吃不坏的。那刚刚讲的那个桂枝加桂汤，不去芍药而加桂，那这个样子的话就是刚刚讲的治奔豚，对不对？治肚子觉得有一坨东西往上冲的，也就是当这个也就是张仲景的方的那种让人学方剂觉得很龟毛的地方，就是真的就是差不多的结构，就少一点多一点，药性的走法就完全不一样，而临床吃起来的感觉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等于是我现在介绍芍药这一味药的时候，好像有一些相关的什么芍药甘草附子汤什么就顺便讲了啊。那同学日后再慢慢回头整理笔记。那这个对于这个药物的场域的大或者小，那同学也理解一下这两个药的巧法。那至于就是上次有讲到介绍这个桂枝汤的谱系的时候，有讲到一个桂枝救逆汤，就是桂枝汤去了芍药再加相当重的龙骨跟牡蛎，因为加普通量的龙骨跟牡蛎，那个叫做桂枝汤加龙骨牡蛎，就是桂枝加龙母汤。那加更多的这个桂枝汤加重龙骨牡蛎治的是火逆，就是人的身体受到了异常的热的刺激，气血脱位。那这个火逆症的桂枝去芍药加龙骨牡蛎汤，这个去芍药是因为已经在了龙骨跟牡蛎已经好重了，所以再有芍药扯住就背不动了，是为了它的载重量的问题。那上次讲到一个出了大汗以后脉沉迟身疼痛的桂枝去芍药加人参生姜辛加汤，那个人参生姜辛加汤也是有了人参在那边补水啊，这个药也变得比较重了，所以芍药就不要了啊，它的载重量的问题。那另外呢，像是我们刚刚讲到，之前讲到说治疗每一个细胞单颗水肿，所以这个身上鼓起来的时候摸起来是短一短一短，好有弹性的，因为普通的水肿是要按下去那个肉不会那么快跳起来的，可是完全就是有弹性的，一按就跳起来，那种真正的水肿就是细胞内水肿，那个是桂枝汤结构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那这个叫做转气汤。那这个转气汤呢，它的芍药去掉，就有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另外一个向度的对比，就是我们中医有一派认为说一个细胞里面啊，你如果一个汤里面芍药跟桂都有的话，你芍多桂少，细胞就会吸收东西进来，桂多芍少的话，细胞就会吐东西出去啊，这是一个有这么一派是这么讲的。那像是我们的这个超级这个藏经方里面的超级大补药小建中汤，就是桂少而芍多，就是桂枝汤里面芍药加重一倍再加麦芽汤啊，这样的一个基本盘的用药逻辑。 那当然这个用药逻辑同学记不得都不要紧张，因为呢这是一个语言学的实验啊，就是当就是比如说完全没有学过英文的人哈，如果你给他十句到二十句某一种文法的句子，你不让他懂文法，只让他把这个句子背熟，然后你再让他造句，他造的句子几乎都是合乎文法，就是这个所谓的文法这个东西是完全可以潜意识自己归纳吸收的，只要他有他内在的逻辑，我们人的无意识的脑就能够处理那个 内在的逻辑。那我现在多说这么一点点，只不过是跟同学讲抓弄紧的方式有他内在的逻辑的，所以你一个一个方开久了之后，接下来你就会很自然的就会创出其他的方了啊。所以这个东西以后各位同学的医术要再进步的话，我觉得自己这些方剂用着用着就会进步。所以而且我自己也觉得说这个天下的中医老师是非常多的，而且很多其他老师的医术我也非常尊敬的啊，就是我很喜欢他们的医术。但是我会觉得对于一个学习者来讲，我觉得一开始学伤寒论是比较好的，就是你一开始学伤寒论，你真的每一味药都有感觉了之后啊，你再去看别的老师的东西会非常容易偷到招。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课程可能不能在这30小时的冲刺班里面把各位训练成神医，但是非常有希望把各位训练成神偷。 神偷 就是能够变成神偷就实在是太好了，以后就见一招偷一招就可以了。那这个芍药啊，那我刚刚讲到说有人认为赤芍药比较活血，白芍药比较不活血，不过白芍药往内拉的力道的确是比较强的，而张仲景时代并没有特别强调芍药在用的时候要炒，可是今天我在开芍药的时候都会写炒，比如说我开药单会写炒白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台湾的人啊，肠胃基本上比较虚一点点，那生的白芍药还是太寒了，所以很多人用了生白芍就会拉肚子，所以我就还是用炒白芍，虽然不是张仲景强调的事情，但是今天大家的体质就是可以稍微斟酌一下，像那种白芍特别多的方，比如说小建中汤好了，那有的人吃小建中汤也会觉得大便变得有点偏软，那这种时候你就还要加一些去调它的药物，就比如说你可以在里面再外挂一点点干姜啦，外挂一点点让脾比较活泼比较暖的什么白豆蔻啦之类的东西，让它的药性稍微暖一点点，这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就已经有太阴到少阴之间的那种体质了，所以这个药物一般性的补药他吃了还是觉得好像有点偏阴偏湿的感觉啊。那这个地方知道一下，我不像我们此刻就可以先把芍药放过去了，那当然芍药的药味啊，后代的人啊很喜欢，后代的本草书很喜欢说芍药的味道是酸的，说是因为酸是收的这个，因为中国后代的本草学家认为酸味是让东西收缩的，对不对？所以就会以为芍药就会无法不把芍药称之为酸的药，但是芍药这个药材实际上你吃起来是没有什么味道，闷闷的，硬要说的是微苦的。那么《神农本草经》也是写它是微苦，没有说它酸的药性，而我觉得芍药的这一种啊，好像扩张大的静脉血管吧，要把血拉回来，这个收缩感好像跟那个酸收的感觉也不完全一样，对不对？甚至酸等于收这件事情基本盘就是一个错误的设定，就像有人如果有个算命先生说，哎呀，这位先生你本命缺金，所以你应该做金融业才能补金气，那这个是有错误的对应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 money money 那个金不一定是五行里面那个金哦，对不对？这是算命学，可能会有人说钱是水，有人说钱是木，对不对？不一定是属金的，是不是？所以酸对到收缩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问号的符码错误对应，因为我们说精气啊，就是精气木气，我们常讲精气是荣平，对不对？木气是取直，对不对？这个它的本意并不是收缩，而是别的东西。那你要看到酸的药性的话，就是如果你要说这个酸味的药跟辛味的药啊的差别，比如说 你要说酸味的药有收缩的效果，很明显会有的是五味子，但是五味子是酸中带辛的，就是酸味里面有一点微微的辣感。那五味子的话，就是如果你的肺的气要散掉，要把你这个胸口要散失的气把它束回来，不要让它散掉，代表性的方生脉散。生脉散是比较多的脉门冬跟稍微少一点的人参或者粉光参跟更少一点的五味子啊，这个方也就顺便教了啊。只要是多中少这个比例就会有效啊，脉冬多人参党参或者粉光参都可以，然后再少一点的五味子。那这个药就是人如果哎呀好容易就是胸口发虚发喘的时候，把这个散失的胸中大气收回来的方。因为用生脉散，我们原来用经方的人会用到生脉散是这样子，是因为经方里面会很明显让人胸口整个虚掉的药物，一个是麻黄，一个是细辛，就是麻黄跟细辛都会很明显让人胸口虚掉。像本来这个胸中大气比较虚的人哈，用的药方里面有麻黄的或者有细辛的，常常用完之后就觉得胸口整个空掉，觉得人有一点晃晃的。当然我们上个礼拜的课有讲到桂枝甘草汤，对不对？主治是想要把手插在胸口按住，那就是心阳虚了。所以用经方里面本来的方来治疗这个心慌慌心阳虚啊，这个是用桂枝甘草汤。当然我们刚刚岔题讲到那个桂枝去芍药加龙骨牡蛎救逆汤，它的主治叫做卧起烦卧起惊狂或者狂惊啊，这是桂枝救逆汤，就是睡觉睡醒之间都特别容易被吓掉吓到，那那个时候是用桂枝去芍药加龙骨牡蛎救逆汤，是特别这个从睡梦中的那种感觉，那个人特别睡觉睡不安，整个人会慌乱，容易好像被吓到，就大概都是这一类的。那这种胸口的气散失的状态，生脉散也是我们常常用来救这个，就是你用了这个细辛或者麻黄类的药物的时候，人的胸口的气虚掉的时候，会用来收敛这个胸口的气。有这个五味子呢，就可以把胸口的气收回来。当然哦，生脉散因为是收胸口的气，那我们中国人认为人的心有有形的心跟无形的心，那无形的心也算是胸口的气。所以那种非常早期的老年痴呆，就是这个人哦，他开始散神，就是你跟他，我刚上次讲到说，人因为心力交瘁而恍神，是用归脾汤，对不对？上礼拜讲过。那但是如果这个人开始这种，你跟他讲话啊，他就没什么反应的，那你赶快搭一下他的这个左手的寸脉，就是这个左手寸脉是心嘛啊。心脉，如果他左手的寸脉有一个脉象是你这一片皮肤按在那个地方，就是他跳下来脉的那个点啊，是东一点西一点这里一点，就是心脉是散乱的，跳起来的感觉是不在同一个点的，那这种的脉生脉散特别的有效，就是一旦他这个气收回来之后哦，那就会让那个人好像回过神来，效果也还蛮快的，那这也是胸中大气耗散会有的现象之一。那当然生脉散以后啊，教过了很多汤，就是比如说真武汤，我们常常搭生脉散用，就是顺便补一补肺中之气。那生脉散原来的主治，我想不要说主治，我说用途好了。比如说生脉散我觉得很好用的用途，一是抗中暑，就是这种比较凉润的脉门冬，用这个人参五味子收在这边，基本上生脉散我们从前给它的外号叫做可以吃的冷气机，就是当你有吃生脉散的时候，走在大太阳底下，你会发现别的人、都拼命往屋檐底下躲，然后呢或者撑伞，然后你有吃生脉散就会觉得说有那么热吗、就你的感觉到的温度比别人少两度左右，可以吃的冷气机。另外一个是可以取代你一段时间的心肺功能，就是如果你是那种闲着没事做的无聊家庭主妇，要去跳那种什么有氧运动的话， 对不起，我好像很贬低你啊，的确太贬低了。就如果你要去跳什么，要把腰练瘦一点，要练拉丁有氧，那以我们这些一般平人的资质，他那一个钟头的拉丁有氧课，差不多啊，就是过了20分钟，已经完全处在硬筋的状态，对不对？就觉得哦，只是那个老师还不倒下，我也不好意思搞，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有吃生脉散，再去跳那个拉丁有氧，就发现撑得过了。就它可以代替你一部分的心肺功能，所以游泳的时候可以省力。那代替你一部分的心肺功能，什么地方超有用呢？就如果你要去西藏那种地方观光，帕德高山镇的时候，就先吃，然后就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就可以代替掉对部分心肺功能，然后就很不容易高山症。那是临床非常有效的方法。 回来不会怎样。 不会怎样，就是就是补药的药性，就是把它用掉。然后它就代替你那一部分的心肺功能，所以做运动啦或者抗暑啊，这个药方是非常好用的。当然用了粉光参药性就会比较凉，用党参或者人参药性就会暖一点点。那你可以选择你自己觉得刚刚好的用的种类的药，因为有的人体质非常寒的，他用了粉光参的会冒冷汗，但是有的人就不会啊。粉光参就是西洋参、花旗参，那个比较冷一点。哎， 那个生脉散加保元汤跟生脉散加补中益气汤，这样有什么差别？因为助教用的都有习惯用刚好是 这样。你喜欢用什么？ 生脉散加补中益气汤。 你是用在什么情况？ 就是比如说天气非常热啊，或者需要爬山。 我觉得补中益气汤也是把人的表面的气场巩固起来的药吧，所以应该可以给生脉散再加强它的药物的强度那种感觉。那 讲话可以讲比较久。 那其实生脉散加保元汤，所谓保元汤结构啊，就是保元汤结构是黄芪、人参、甘草跟肉桂。保元汤是所谓的补气总方，就是三份的黄芪。两份的人参，然后一份的炙甘草，跟0.5份的好肉桂，就是人要气嘛。黄芪补表面的气，人参补中间的气，甘草补里面的气，肉桂补底下的气，就什么气都给你补了。那生脉散跟保元汤加在一起，简称生脉保元汤，就是这个人如果觉得没力了，吃了之后就会有力。那生脉保元汤，我们助教什么时候会用呢？ 炙甘草。 唱卡拉 OK 的时候会用，因为他们很喜欢抢麦克风飙一个通宵的。那这种时候，生脉保元汤可以让他拥有不败的对战实力啊，这样子。 如果用有点心律不整，然后后来喝了生脉散的那个去泡的汤跟保元汤。心好像会跳得比较快，那样 OK 吗？还是说我的比例就是说不要喝那么 多？哦，我觉得你的这个故事情节可能需要更仔细的分辨，就是因为有的人的心律不整，他刚好是所谓的有一个很滋阴的方子，等一下会教到的，就是炙甘草汤症，就有很多生地黄的炙甘草汤。那如果是这种很阴虚的心律不整的话，我说如果是很阴虚的心律不整的人，他如果吃到这种补气的药不见得会比较舒服。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很阳虚阴实的心律不整，那个人通常都有脾阳虚的问题，就脾阳虚脾阴实，就是有脾胃散症，就他的脾胃太湿寒了，所以这种的也不适合用这种生脉，因为本来生脉散就不是对到心律不整的方，只是保护胸中大气的方，所以这是没有对到的，就是心律不整这两个方里面比较有机会对到多一点。那至于说像我刚刚是岔题，是说五味子这个酸收的药性啊，它的确是可以收敛元气，把这个肺散掉的元气收起来，把肾要散掉的元气收起来。所以张仲景那种有些方剂会有一点把肾气动到的方里面，多半都会有五味子。像是小青龙汤里面有五味子，那是要收住肺气、收住肾气。然后小青龙汤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病人虚掉，不能继续用了， 那就会改用另外一个方来收胎。那张仲景用来收胎小青龙的方子叫做苓桂味甘汤。这个我们这本书里面没有，那是《金匮要略本》里面有的。那苓桂味甘结构就是苓桂跟甘草的结构，帮忙继续把那个湿痰清掉。但是呢，剩下就用五味子来收住他的气，让他不要狂咳嗽，就不再用什么麻黄之类的东西去散他了。哦，苓桂味甘结构，我们家尹明是非常爱用的。那如果有机会，你们再私下问他。这个所谓的酸味药的问题，像是酸味药，如果是木是曲直之气，把相反的元素粘合在一起，让它变得更强。比如说有一味药叫做山茱萸，山茱萸跟吴茱萸不一样，吴茱萸是很苦臭的药，山茱萸是只有酸味。山茱萸吃起来像什么呢？像是那个没有加过糖的小红梅，就是什么别的味道都没有，就是酸而已。那这个东西的酸味吃下，那山茱萸是在临床是怎么用呢？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啊，看到病人快要虚脱的时候，马上就用大剂量，比如说今天的五两那么重的山茱萸煮水给他灌下去，然后就发现这个要往生的病人，哎呦，灵魂被黏住了，又不往生，就是可以黏住人的肉体跟灵魂。当然，这个人要虚脱而死，如果是一般方剂学的开法，是开人参附子的参附汤，马上补阳气，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可是呢，哎，张锡纯就发现用不是很补的药的这个山茱萸，也可以把这个人的这个要跑掉的灵魂把它黏住。那这个真的是很会用恶搞招数啊。然后呢，可是那如果你要说其他的酸味呢，比如说乌梅，那乌梅呢，像厥阴病的乌梅丸就是用乌梅，对不对？或者说厥阴温病的乌梅白汤汤症，那个都是人的阴跟阳要分开来的，你马上乌梅把它黏起来，是不是？所以也是把阴跟阳黏起来的味道属酸。那你说五味子的那个收住肺气、收住肾气，其实也可以说有这个调性，但是这一种 A 加 B 的这种酸的药性，或者反过来说，辛味药啊，都有把 A 跟 B 分开的药性。比如说寒气进的身体，麻黄可以把寒气拿出去分开，或者是人的任何有水的地方有寒气的话，水中之寒要把它分开的是细辛这味药。那所以呢，芍药的药性我觉得很可以，客观来说就是很可以单独讨论，因为它跟其他的那个酸味药的那个作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而且古时候的本草书《神农本草经》，我之前提到过，说芍药利小便，那后代的方剂不会要拿芍药利小便，可是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很明显用到这个效果的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我说这个主症是后脑勺僵，而且小便不利，小便不利就是可能尿的少，可能尿不顺，并且觉得胃这个地方有点闷痛，后脑勺僵，小便不利，胃闷痛，那个是桂枝汤去桂加茯苓白术汤。那这个结构框架就是把这个胃这个地方吸收不下来的水扯下来。那另外一个会把胃这个上面这个地方吸收不了的水扯下来的方，叫做甘遂半夏汤，这个是不常用的方，听听就算了，好不好？书上有啊。那甘遂这味药是很凶的去痰水的药，就是有痰水淤积在上面，然后这个人呢上面塞得很难过，下面一直拉肚子，但那个拉肚子是一个无效的代偿反应，就是他身体想把那个痰水拉掉，可是扯不下来，那你就用甘遂跟芍药的结构帮助把那个痰水扯下来啊。这个主症书里面有，同学有个大概印象，人生偶尔万一遇到的时候再翻书就好了，眼前就不讨论了。那另外一个把这个水拉下来很清楚的有这个作用的是真武汤啊，那个是水从吸收到代谢整个循环又帮你强化一遍汤。那还有一个汤，我说桂枝汤是小阳蛋汤，它的对面是小阴蛋汤。小阴蛋汤黄芩白芍甘草生姜大枣， 秦少祖的那个所谓的张仲景的这本书里面叫黄芩汤的那个方啊、哦，那这个黄芩汤这个方子啊、哦，就是在临床上面的用起来的感觉，这个我们讲义上面也有黄芩汤，我就讲到了就带过，之后就不细讲了。就是这个人他的状态是这样的，拉肚子的时候，他的感冒的症状是拉肚子，然后呢，拉出来的大便不是狂泻，就是一阵一阵有一点稀降出来，然后大便是有一点烫屁股，微微的有点偏臭，所以你会觉得他的大便那个泻是热泻，不是冷泻。像那个理中汤、四逆汤的泻就是纯粹的水泻，你就知道是冷泻了。那这个微微偏臭，然后肚子绞痛的很难过的这个黄芩汤症的人啊，你把他的右关脉，就把他的脾胃脉，通常都可以把到这个右关脉哦，相当汹涌，就是跳的很有力，就是又滑又红，相当汹涌的右关脉。可是啊，你把这个去了桂枝的，只剩少少的桂枝汤，把那个桂枝换成那个一般说是清上焦热的轻飘飘的那个黄芩，换上了之后，你要这碗汤喝下去哦，那个病人来买你把，真的觉得好好玩哦，就他那个原来好汹涌的那个右关脉啊、哦，就像是皮球在泄气一样，这样子，这样平下去，就是他这个地方原来塞住的热，芍药把那个黄芩的药性就这样扯进去，然后清里面的热，然后就整个这个脉象就像泄气一样平下去了，然后呢就哎肚子松了，不绞痛了，然后拉肚子也渐渐停了，那个感觉是非常戏剧化的。也就是说，我要说的就是说，芍药这个药性哦，你放在跟桂枝一起的药方里面，你感觉不到它有那么强大的里面往里面扯的药性。可是你一旦去掉了桂枝，只用芍药的时候，哦，这个药往里面扯的那个力道非常清楚，从脉下上面一把就会拔出来，真的是扯得很凶的药。所以就是说，看起来温吞吞、软绵绵的药，其实就是并不是省油的灯啊，就是这种感觉。那么桂枝汤的另外一个药物，中间轴的药物叫做甘草，而且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的甘草大部分都是用烤过的甘草，所以写作炙甘草。而我们的那个《伤寒论》跟《金匮要略》的传本啊，因为是不同时代编纂出来的，比如说《伤寒论》的流传可能是宋朝，《金匮要略》是那个，就是我们的中医史是假设，原来有一部书叫做《伤寒杂病论》，现在已经失传了，可能那是一个竹简。然后后来有人把这个竹简里面挑出跟感冒有关的部分，形成一本《伤寒论》。那剩下的杂病的部分，后来又拼成一本《金匮要略》，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我们现在有的传本啊，就是《伤寒论》比较早的版本，是明朝的赵开美副科的宋本《伤寒论》，所以《伤寒论》我们现在得到版本是宋朝的版本。然后呢，《金匮要略》啊，是元朝的邓真编纂的，所以是原本《金匮要略》，就元朝本，所以《金匮要略》又更晚成书。而在注解这个《伤寒金匮》的这个注家就发现一件事，说《伤寒论》里面的方剂用甘草都写炙甘草，可是就甘草都写炙，那《金匮要略》都没有写。也就是后代的注家会想说，这到底是那个抄《金匮要略》的那个编辑者漏抄了那个炙，还是张仲景本来的意思真的是凡是治感冒都是用炙甘草，治杂病都是用生甘草？就各位同学你觉得呢？其实啊，严格来说并不是《伤寒论》里面都用炙甘草，《伤寒论》里面有一个方是用生甘草，就是治扁桃腺发炎的桔梗甘草汤是用生甘草。所以你就会知道，即使伤寒论里面如果要用到甘草的消炎的这个效果的话，还是会用生甘草。所以哎，婉慧姐要说什么？你在聊桔梗甘草汤，我也想听。 我自己觉得桔梗甘草它那个位阶已经可能已经不太是感冒的感觉， 对，是杂病了。 对 对对，但用生甘草有一个很明显的主轴，就是甘草这味药的药性，你直接这样幻想就会很简单。甘草的药性非常像是一个西药叫做类固醇的东西。那么类固醇这个药物有两个面向，我们如果用生甘草的话，它采取的是类固醇的消炎这个面向，就是这个中国人认为越甘的药越有什么，越有缓和的效果。所以如果你用了就是发炎这种很剧烈的身体活动，你用了类固醇它就会缓下来，就是整个发炎症状会平缓下来。所以喉咙痛，少阴喉咙痛这个发炎啊、哦，其实这个发炎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热症，因为我们之前介绍六经提纲的时候有讲过说少阴病其实是一个能量不足的病，不是一个能量过多的病。所以他的喉咙发炎除了你要治好这个少阴病之外，你消炎的药也不能用寒凉药，用了人就更虚就更糟糕了。所以就用这种完全没有寒性但是有消炎效果的生甘草是适当的。所以这就是模拟这个今天说的西药的类固醇的药效来用生甘草。那至于说用炙甘草，有一个有趣的点是后代的医家用炙甘草比较不强调这个面向，后代医家用炙甘草比较强调是很多别的药放在一起，甘草可以调和诸药的药性，像个和事佬一样，就是让这个药性比较不凶猛。当然这个药性是有的，比如说像麻黄汤里面有放一点甘草，就是只放一点不放多，好像是一两，好像很少。但是呢，一两的甘草是干嘛的？让麻黄不要太凶，因为麻黄汤里面的麻黄已经足以制造出40到60颗的摇头丸，真的凶起来的话也可以吃到人立刻往生的。所以有一点甘草，让它甘草本身是一个让毒性不要发作的缓性的药，让它缓下来的那个药效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有一个汤，重本的四逆汤，我为什么不说桂林本，因为桂林本有加人参，重本没有加。那重本的四逆汤是甘草干姜附子，对不对？那一个人很阳虚的时候用附子补阳气，用干姜加强那个暖度，那这个甘草干姜附子的四逆汤在临床就是这样子。如果这个人真的是阳虚到已经快要死掉了，如果你不加甘草的话，这个人会怎么样？一下去喝了那个就只有干姜跟附子的话，这人就会觉得哇，心脏忽然变有力了，然后用力的跳，然后往生。但是呢，有了甘草，只要有一点点，那个药效就是绵长的，缓缓的保持那个药效。所以无论就用跟凶狠的药一起用甘草，炙甘草可以让它平缓下来，这是一个面向。但是张仲景在《伤寒论》里面，更多时候用甘草，用它的药性是用来什么？补气。就张仲景常常说一句话，说气虚就加甘草。那这个甘草补气的药性啊，从何而来呢？就是我们后代都会觉得人参好像比较补气，其实人参补气也是错啊，人参是补精神不是气，这个精气神的分野以后有机会再讲，说不定不会讲到。但是或者说黄芪补气，那黄芪是补少阳相火到人体表面整个磁场的气，那在人体表面整个磁场，中国人说肺与皮毛相表里，所以当然也会补到肺气了，对不对？那是黄芪的补气。那甘草的补气是什么呢？是这样子，哎，各位同学，如果以你们一般的那个中药常识啊，你们看到甘草会觉得甘草是补气药吗？应该不会吧， 不会， 对不对？ 不会。 但是张仲景非常强调甘草是补气药，而这件事情是有科学的根据的。怎么讲呢？就是人啊会觉得自己很疲倦、很没力啊，好像。肌肉瘦弱啦，性功能不怎么样啊，就是这所有的这种虚虚弱弱的感觉，如果用西医的检证，会发现人会失去活力这个东西，主要的理由是他的肾上腺把身体里面的胆固醇转化成类固醇的机能偏弱，也就是肾阳虚的人，他的中医说的肾阳虚就是肾上腺的一些机能不好的人哦，他 人体里面本来吃东西吃到肥油类的东西里面那个胆固醇啊，转成人体自己的类固醇的时候，你知道人体自己的类固醇能够让人怎么样？长肌肉、有活力，然后性欲旺盛，性就是性能力好之类之类，就那种所有的活力都在人体自己制造的类固醇。但如果你现在这个人是感冒的生病了，他根本就什么全身系统都忙不过来，他的身体根本没有足够类固醇的时候，他就会呈现出那种失去活力的状态。那这种失去活力的状态，张仲景就称它为气虚了。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直接给他一点类固醇不是很好吗？所以就是补类固醇消炎的面向是生甘草在负责，那烤过的炙甘草是负责类固醇的这个增强活力的面向。那当然都会有一点点类固醇的副作用，就是甘草剂偶尔用用增强活力是不错，但是用的太长期了，也一样会有所谓的月亮脸水牛肩的问题，就是甘草还是太甜，以跟人体的水分的互动来讲，越甜的药越会把那个水黏住，所以人反而会有积水的现象，所以不是常用而是短期用。但是即使是短期用啊，也很好的一点就是它的的确确比西药的类固醇副作用要小，所以这个大概知道。而刚刚讲过的是甘草形而下的药性，而甘草还有形而上的药性，就是张仲景的书，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的补气的话，张仲景的书用炙甘草往往是用到三两之多，可是呢，张仲景在桂枝汤里面或者很多方里面，甘草只用到二两。那这个二两甘草不上不下的，你想想看，三两甘草补气，一两甘草让凶狠的药变缓慢，对不对？那二两甘草是干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当我们历代的本草学家哦，以及甚至是近代的本草学家去检证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几个方里面是不放甘草的，比如说真武汤，比如说乌梅丸，比如说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那些不放甘草的方跟有放甘草的方，在作用的时候，人类的身体感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有放甘草的方，那些药物是有一个地平线，就是它有一个空间的上下的坐标轴，就是几味药知道自己往上走，几味药自己往下走。但是不放甘草的方，那些药都是自己去找病，就是失去方向性，就是没有不知道地心引力在哪一边。所以中国人的象征符号认为甜味是属土的味道，对不对？那土就是一个地平线，对不对？所以就有甘草的药物药方，有二两甘草的重点方，那些药都知道哪里是上面哪里下面，我要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但是没有甘草的药方，往往那些药就不知道哪里往哪里了，就是是乱走的，它的方向性是不定的。所以建立中心轴，做中间的坐标轴，这是甘草一个在形而上的药性。那至于这个药性为什么会产生，对不起，我想目前的我们的科学还不能够检证这个部分，只是知道有这个特质存在。所以这是桂枝汤第三味药的甘草。那我觉得桂枝汤啊，叫做小羊蛋汤，真的很像在写一个蛋字，就是桂枝跟芍药画一个大圈圈，生姜跟红枣画一个小圈圈，然后中间有一个地平线，是不是很像一个蛋字？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教桂枝汤，好像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那个小小班哦，刚好有很多同学是练那个导引的，然后他们练导引的听了桂枝汤就觉得，原来吃药是吃内功哦，就是一个药里面有一个内功图谱，你知道吗？就是桂枝从动脉出去，芍药从静脉回来，然后生姜把那个能量从脉管里面推到脉管外面，由营入胃，然后红枣呢把脉管外面的气变成精制，再收回脉管里面，从胃入营。所以就是每一帖汤药吃进来，其实身体都是借由这些草木的药性的导引啊，小小的练了一个小规模的内功的感觉啊。所以中国人的药这个字是蛮有意思的，就是音乐的乐上面加一个草，对不对？像这个地方是那个古时候打鼓的鼓，就是一个木架子上面放了乐器，这样敲敲敲敲敲。那他现在是把这些做一个交响乐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一个植物的框架里面，然后让植物以他们的这些象征物的讯息来引导你的人体的气血的运行。 也因为我们在开中药的时候，内在在构思的时候是用这样一个象征物，或者我说不是真正的真相，但是可以用一个所谓的童话故事在开药。所以我就觉得我说的话是非科学的，甚至不一定是事实的，但是要开中药，我们必须要用这样的童话故事的角度去推动这些药性，才能形成所谓的内功。哦，这是吃药是吃内功，然后其他的药会用不同的内功，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讲到的柴胡加农谷牡蛎汤，那就是当你身上有很多不好的能量黏在你身上的时候，这个药方可以像什么大水冲你的全身，就好像有一个人打一个什么三功神掌，把你身上的不好的功能不好的能量都散掉，这样子啊，就是有不同的打法，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接下来讲到生姜这味药，那中国人又有一句关于生姜的药性的谎话了，我要强调是谎话哦，就是说中国人说啊，孕妇不要吃生姜，因为吃了生姜小孩会有六根脚趾头，这是谎话。 行了， 这是谎话。但是你想姜是怎么长的，一坨姜旁边再长一坨姜再长一坨姜，对不对？就它会有这个样子。而且姜的纹理哦，你在做菜切姜就知道，顺着纹理切很好切，逆着纹理切很难切，对不对？所以姜的药性呢，就是让你的其他的药物能量，比如说肉桂枝的能量这样出去的时候，遇到了姜就会怎么样分叉，就是本来在脉管里面运行的这个桂枝的药气，如果没有姜的话，因为有一个汤证里面有一个汤叫做桂枝芍药黄芪汤或者桂枝芍药知母汤，这些不放姜的时候，那个药性就乖乖的走在脉管里面不会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吃桂枝汤治风邪治感冒好了，哎，我不放生姜，那这个桂枝汤喝下去，哇，一对这个打风邪的这个抵抗力的冰，对不对？就像坐在捷运上，然后呢，病邪呢就在捷运站外面，过站不停，拜拜拜拜，对不对？他没办法下车就没有用了，所以大概是这种画面，所以要让姜，要有姜，才能把这个桂枝的那个药能量从血管里面、大血管里面插到这个脉讯络里面啊，再插出来。所以这是姜在这个方剂里面扮演的主要的药性。那么下课时间到了，我们先休息10分钟，继续回来讲好了啊。 好， 大家。